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 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金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筑配成双， 最爱白雪盖古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子 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小底家宝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高校食堂乐事多，今天咱们的胡同里和街坊们一起分享一下。我记得家宝，你上大学的时候，我们不是看你去了吗？ 你先等会儿，我现在觉得看我去，为什么上大学还要看我去？ 哎呦，怕你在里边不适应啊。怕你一个人在里边孤单寂寞呀， 这生活不能自理了。 怕你忘带了啊！ 你们那会儿不就是去高校要新鲜新鲜吗？看看是不是没上过大学，看看大学怎么样。 唱的比你好，学校比你大，食堂比你那学校多， 是吧？ 小花， 食堂比我 学校。你那什么大学要那些食堂啊？ 这就证明咱们是个综合性的大学。 没听说综合大学看食堂多少？ 985的新东方， 学比学气死人。 这我头一回听说， 就是人比人气死人， 学比学气死人哈。 我想看看你们这样的大学都吃什么呀，都喝什么呀？啊，这就是你们的主教学楼了吗？就这么高是吧？ 小花，你去那儿就是为了贬低人家是吧？ 能上大学就不错了，小宝。哎，差点担心你考不上大学怎么办呢？ 我谢谢你们吧。 啊，那人也能对社会做贡献。 对， 当然。 用你说。 但是呢，就是说好好学习，对吧？ 当然了， 你学海无涯。 嗯，回头是岸是吧？ 坐舟。 嗯， 来。咱们到食堂转转吧。 嗯，偷着吧，他就主要是为了菜。 哥哥姐姐饿了，快快快，饭卡呢？ 对， 偷着来。 好嘛，这 吃人家， 你这抢劫了是怎么着？你放心，你们来到我这个高校，就得让你们见识见识我们这个食堂。 哎呦，我可见识了，不是我气你家宝。 怎么了？ 我们那食堂啊，那吃的那个感觉真太棒了。你们这食堂，我真服你们大师傅。 怎么服我大师傅？ 他是不是每天没事就琢磨新菜啊？ 哎。一般来讲，这样的大师傅还很难得呢。 很难得，很难得。 对呀、 啊，但是他是不是没有受过专业厨师培训啊？ 这话怎么说的？好，我这找一裁缝给我做菜来了。 哎呀， 业余厨师。 那天没戴眼镜啊，也是看着颜色好看，点了一个，是你们大师傅当天的第一次尝试。 你看看这新鲜 火龙果炒肉。哎呀， 火龙果炒肉。 真的太奇怪了， 对，那有什么奇怪 的？你哪怕火龙果拌肉是个凉菜， 不是 没吃过炒火龙果的？ 你炒 炒完 都 是黑芝麻了吧？还有一滩水。 你等会儿，等会儿，小花，火龙果里掺黑芝麻吧？ 那不就是那个跟黑芝麻一样？ 他说的黑小点儿， 那也不是一回事啊。 你就当它是那个调料不就完了吗？是不是？ 哎呦，还有你们那第二道菜，煎饺脆炒肉，煎饺脆那不是一个零食吗？ 煎点脆， 零食当菜品，炒肉了还 不是油肉不就完了吗？ 我发现他们大师傅什么都还拿来炒肉。 你们这个大师傅脑洞忒大了。 不是，他主要是啊，吸引这个很多学生前来啊品尝，像你们这个、 芋头炒红萝卜加上青菜。 小花，红萝卜在咱北京就叫变萝卜， 变萝卜 就是像小、 错了， 小红萝卜、 胡萝卜是胡萝卜，变萝卜是变萝卜。 哦， 变萝卜是大个红的圆的。 你看看， 当当一剁开，里边白心、 哎。那个小胡萝卜呢？小不点那红萝卜， 那叫水萝卜。 哎， 水果萝卜，你应该当那大厨。 这种搭配看着有胃口吗？啊，芋头炒红萝卜就是变萝卜， 嗯， 再加上青菜。 对，你那不是有炒肉吗？ 很怪很怪。 他们这是青菜炒青菜，水果都炒肉啊。 还有番茄炒鸽子蛋。 哎，这两样实在是挨不上。 不是，我跟你说，这是为了给你提高营养。炒鸡蛋啊，炒出来怕营养不够，给鸽子蛋得磕一百多个、 哎、你们这也得 摊开了， 真的得多缺营养啊。 不是，这是为了给学生补脑嘛，对吧、 啊、你们大时候为这得养了几千个鸽子、 嗯、 天天在那儿趴蛋、嗯、 太可怕了，简直是黑暗料理。你看看，你大磊哥都吃晕过去了。 我中毒了。先给摁人中 了。鸽子蛋太小不够吃， 好， 真是饿晕了， 吃坏了还。 而且你们的菜品糖分太高，火龙果炒这个肉 不是，你也是你死眼儿，你看这不是有馒头吗？ 谁知道你们这是什么菜呀？说尝一尝，名字起来挺好。 你多吃主食呗， 五颜六色的。 嗯， 不过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新的尝试。 当然了， 他们这些年轻人喜欢。 你知道高校食堂的平常吃人都吃腻了，那不就是？ 所以你们大师傅就来幺蛾的。 哎，你看，就这种菜，你外面哪个饭馆你都吃不着。 对呀、啊，人就是为尝鲜。 你们大师傅是不是把你们当实验品了？ 家宝就是小白鼠。 哎， 你看看你们吃这两道菜都刷我多少钱了？你看。 不过我觉得呀、这种尝试也是偶然的， 是不是？ 一般的食堂还都是这种传统的做法。 对对对，可能赶上大师傅那天过生日。 过生日拿我们试验？ 想不通啊，想不通。但是哎、从你们学生角度能吃点这些东西也挺好的。 对， 要不然你们晚上饿了吃什么呀？是不是？ 哎，有的吃。 到了十点多，小卖部也关门了，这时候饥肠辘辘，是吧？上学的时候、 哎、呦，这 长身体。 上学的时候长身体。 大师傅， 上学长身体，晚上特别容易饿。 我跟你说特别简单， 嗯， 买成箱的方便面，热水扑一泡， 哎， 火腿肠子往里扑一乳， 好，真是泡方 便。然后八头狼在你身边绕，什么时候得、什么时候得，大雷，什么时候得？ 我是宿舍里的厨师，我是。 对， 对， 一人泡一包不解决了吗？ 没有啊， 宿舍小料理， 只给你换，大雷。 嗯， 我拿那个毛巾换你一包方便面，行吗？ 对。 你看你的毛巾都破了，我真的饿得慌，我换一个行吗？ 对，拿一笔记本。给你换一个， 一天使用权行吗？笔记本一天使用权换你一包方便面行吗？ 一天使用权其实也还可以 啊， 原则上可以。 行行行，换，谢。 对对对， 饿死我了。 对，我拿我那床单。 大磊，我给你洗床单行吗？换一包。 对， 我怎么觉得我像地主啊？ 就你有方便面，其他人你想 都懒出门。 补充食粮这件事儿也不是每个人随时随刻都能想得到的。 对， 碰巧那一天寒冷的冬夜，就你囤了。 对， 囤就囤了， 囤了。 就你囤了几包？合理竞争啊！我跟你说。 对，你说吧。 老四，你别在这捣乱。 不是我， 你换点什么吗？你伺候人呢？你跑这儿当丫头？ 丫头啊，这个。 结果王大磊换，自己那包忘了，给换出去了。 哎呦。没了，就 剩我抱着就是毛巾被单子了，一个能入肚的也没有啊！ 你干净啊！ 同学们吃的那个香啊，摊喽摊喽，因为方便面吃起来就是这样，给人一种很饱食的感觉。 对，就 声音也诱人。 哎， 我呢再想办法往回换。 老三，那个什么，那个 你甭给我洗了，我给你一毛巾。 我给你做作业行吗？不，我们就吃面。 对，我们没办法。 老二，我得换一换车票。 不行，我们就吃面，不行，我们就吃面。 点票。 你连汤都喝了， 老大， 我想知道我是老几。 对，大家都问你算老几。 但是现在大雷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对， 在上海某一个大学食堂开设了一个特别的窗口，叫做深夜的食堂泡面窗口。 你 这个窗口没什么用， 多诱人啊！ 泡面自己回屋就泡了， 泡面回屋泡。 对呀、那开水啪一兑就泡了。现泡现吃多好啊，还排队，那等那功夫干嘛使啊？ 你自己泡的能跟人家专业泡的比吗？ 等会儿，我哪大学有泡面专业？ 我说那人家食堂的阿姨是真的会跟网上学的泡面， 还是函授的。 其实他要查着也能去学会了。 这人家泡面谁？那他我上网查不也会了吗？ 不是，人家阿姨啊，除了跟网上学之外，人家火候不一样，劲头不一样。 对了， 人家这手法也不一样， 嗯， 就跟按摩一样，轻重都不一样，你知道吧？你给你颈椎，这会儿给你摁摁，对吧？ 这个比喻特别好， 对吧？ 这好， 你捏过脚吧？刚刚刚的，特别狠。 那就对，那你尝着它就不好吃了。 行行行，好家伙，这泡面都跟捏脚搁一块儿。 阿姨也研究你们呀， 对水的温度是不是？ 哎，面的软硬度，就是人家是煮面，其实是就跟你们那种小纸碗泡面。 啊，咱这么说，泡跟煮是有区别的， 人家是真是煮。 你那热水再烫，你在碗里一憋，它就不好吃。 对你那水开不了， 多新鲜呢。 所以说这种泡面就非常火爆， 嗯， 每天能卖出300包，同学们高兴的简直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不知道怎么办的干嘛呀？ 吃给钱啊！这还要怎么办？ 傻了都！ 这选择太多，不知道该吃哪个好了。口味有20多种，不光有国产的，还有进口的。 哦，国内的、国际的、海内的、海外的， 是的， 什么都有。 那就是换着样吃，一个月怎么也吃过来了。我好像电视看过一小孩， 嗯， 他的志向就是吃过全世界所有口味的方便面。 曾经有一个人还写过关于泡面的什么什么论文。 泡面还有论文呢？ 当然了，你得研究嘛。其实泡面的味道60年来不断的翻新进步。 你原谅我没那么大岁数，这60年的变化我真体会不了 啊。那就跟你说，你20年前吃的泡面跟现在比，嗯，是不是现在的比以前的好吃？ 还真不一样。 哎， 你看 现在这个包装比以前精美多了， 而且这个面的形状。 哦，你吃包装呀，啊，原来是， 哦，煮包装。 谁煮包？我说映入眼帘先看包装 啊。哦， 早年间你多能看过那个碗的泡面。 没有，都是袋儿的， 都是袋儿， 对吧？ 嗯，你就说出了个外表，你说点内涵呢？ 对，就是这面 料啊。那你过去哪有那种，就是再早最早的时候，没有那种带酱包的，都是那种盐包的。嗯， 对，只有盐， 啊，就吃盐。 哎，不是，他就没有那种酱那种方式。 啊， 而且现在酱，什么辣酱、 嗯、 牛肉酱， 对， 什么拌面酱、 嗯、 豆瓣酱。现在的辣也有什么香浓咖喱、香辣的红花油， 嗯， 还有什么浓香的椰子姜，听说过吗？ 没有，我知道现在那个里边还有那个真正能看那泡开那种小虾仁儿， 小虾仁儿 啊， 有嚼劲儿， 小虾米， 小辣椒。 你说这是外号吗？ 哎，不是，我就说那个嚼起来很有劲道的那个小辣椒，还辣辣的。嗯， 对， 还有那种鸡汤面， 哎呦，鸡汤面，我跟你说吧， 酸汤面。 哎，我给你们推荐一个，新加坡有那么一种面、 嗯、 叫奶油鸡汤面。 奶油鸡汤面，哎， 吃起来那个嚼劲那个口感那个好啊。 小花，这你绝对没吃过。 我听着吃爆肚呢，听着这个嚼劲儿啊。 你吃啊，第一口有点淡，再吃啊有点奶香， 哎， 完了再喝点这个鸡汤啊，嘿，真有那种就是妈妈煮的鸡汤的感觉。 就是没吃到面。 哎，现在这面也多，有什么细面、宽面 啊？对，细的、宽的。 嗯，你看那个老的港台电影里、 嗯、 他们经常捧那个碗的速食面、 嗯、 还吃的特别高兴， 吃的香着呢。 嗯， 还有一种面啊，我给你们推荐一下，咱们中国台湾的面，蒸拌面，香葱酥椒味儿、 哦、 就是说这个面里边啊味道非常的浓，香葱椒麻味儿。但是吃面吃面，你其实要关注面， 当然得吃面， 多新鲜，谁光吃那包啊。 这个面也是宽面，哎，方便面都能吃到宽面了，而且很 Q 很弹，挂着这个香葱辣油椒麻一条，这一吸溜 一吸溜能抽脸上、啊、弹性大呀， 抽脸上你都得扒拉下来， 猴皮筋儿 多新鲜的， 你得趁热吃，赶紧扒拉下来， 对，放凉了就它就坨了， 真的不便宜，15块钱。哎，花15块钱买个方便面你们愿意吗？ 哎，还真 那偶尔吃一回行， 这差距挺大的，原来的方便面都是1块钱一袋， 现在多贵都有， 对， 各种各样的。 哦，我还给你们推荐一个啊， 嗯， 藤椒牛肉面。这个藤椒牛肉面啊，说吃喝完汤以后，整个人舒服的都瘫了。 那就是有病， 那还站得起来吗？ 不是，这个北京瘫了 啊、 哦，舒服的。 它就是咱们以前那普通的红油，它都换成了那个藤椒料包，是那个绿油油的那种辣。 哦，那就 还有点麻， 麻辣过瘾。 嗯。 说明现在人的口味都重了， 哎，但是现在听说也有这种啊，回忆过去就想吃原来的这种方便面。 而且以前有人说吃出方便面有那个防腐剂味儿，现在很多方便面没有防腐剂。 啊、 反正有的时候吃面还分层次、 嗯， 第一个是捞面吃，第二是喝面汤。 嗯， 小花，这个看个人爱好。 有人就好喝面汤， 对，有人就好吃面， 对。 这么多好吃的面，我是告诉你们，就是泡面界是有无敌的豪华配置。 小花，你也没吃过香东西， 对，你 吃点泡面让你高兴成这样。 你研究 学生，又是大半夜的、啊，就是晚上， 你能吃包泡面，那是多幸福的感觉呀！ 他们也不知道有没有外卖啊。 对，现在这社会，夜里什么都有了。 可是外卖能送到你学生宿舍里吗？我请问。 啊。 到晚上了。 你的意思就是在宿舍里边一关门，没别的东西，那就得吃方便面。 我觉得从过去到现在，方便面一直是学校什么宿舍里的一个至尊。 忙碌人都会经常吃这个。 就是啊，饥肠辘辘，你想、吃点什么好啊？ 就现在肚子 吃鸡腿、 炸鸡 吃不进去， 关门了，关门了。 对，我排队都来不及了。 而且这么晚就吃一大炸鸡腿，然后就上床睡觉，腻得慌，撑得慌。 哎啊，吃方便面的照样撑得慌。 但你吃面好消化呀， 就是 清汤热面， 做个热汤面多好 啊！热汤面吃进去，整个肠胃都是舒舒服服的 啊， 感觉新世界的大门都打开了。 哎，你看。 其实我话说回来，就是说呀，方便面是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样吃的，虽然说它并不那么健康。 对，它毕竟叫方便面嘛， 对， 多方便呀。 但是它现在逐渐向着健康的饮食迈进了。 对呀、人家也在不断的突破自己、 那么多人在科研中就不断研究这方便面，你都想不到好多细节。以前为什么方便面是方的，现在好多 人因为它叫方便面，所以它是方的。 没听说。 现在为什么是圆的了呢？ 因为它这个 对 为什么是圆的了呢？ 割不下了。 你想没想过这个问题？ 为什么是圆？你说说我听听。 因为锅。 你想没想过这个问题吧？ 我觉得呀，因为这是圆的之后，它这个不容易碎。 哎，确实有生活啊。 啊。 方的较圆的在运输上容易碎掉。 对呀、 四个角吗？ 啊，容易磕碰。 第二呢？ 第二，它这个轱辘的就圆了。 轱辘的才圆。 怎么？你当铁饼啊？ 不，我哪知道还有什么原因啊？ 就是。面饼呢，因为现在那个泡面的生产都是机械化的，所以那个圆的呀，机器一推就能完整的落到方便面的包装袋里边。 你看好好放 方的，你就得摆得正正的，不然就露一角 啊、 也是机械化的生产嘛。 你看， 哎，你说现在面比以前好吃，到底是因为面好吃了，还是调料包好吃了呀？ 我认为主要是调料包好吃。 是吗？ 嗯， 就是面 吃面吃的是调料 啊、 面当然也有改进，但是变化不大。 但是呢，这个面呀、现在啊，它做的呀，它花式特别多， 对 啊、所以有人 筋道的 Q 的或者软的， 就 Q 弹呀、 对 不是？因为大家吃面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要吸溜那口， 嗯， 是不是？一吸溜，就这一下，你有的面它就不行，它就断了。 反正你甭管说什么，人家学校里既然方便面窗口这么受欢迎，就说明什么呢？ 说明大家伙儿都爱吃晚上的独食、 对，爱吃还没钱， 那就别吃了。 还不是一点钱没有啊！ 啊， 说明现在学生啊，学习都忙，就正经饭都没空吃，都吃方便面了。 对，主要是我们那大厨啊，老做那火龙果炒肉。 这说明食堂阿姨煮出来的泡面就是香锅自己在宿舍里泡的面。你们有时候也会被包装上的一些字啊误导， 比如说 包装纸上经常写什么呢？ 嗯， 三分钟计时，三分钟可食。然后你们就按照三分钟、五分钟那么泡了， 随时就能吃，三分钟就能吃。 对 啊， 其实他们都忽略了，生的都能吃。 对，干脆面吧。 哎，大磊说的真对，这面就是炸了以后 拿起 火油，对，能吃。但是呢，谁按三分钟吃，谁可就 傻了。 三分钟的时候那是半生不熟，有点。 看你水不开。 其实方便面你们老觉得是一个平民食品， 嗯， 廉价食品，或者说是一个即食速食食品， 就是这样。 但其实我觉得它背后的内涵意义是非常深远的。 我跟你说，再深远它也是刚才你说那个平民食品、速食食品。哪位拿方便面摆宴，说我今儿结婚，我请各位摆方便面。 做寿呢？ 哎，做寿行，一根儿啊，一吸溜，大伙儿都跟着吸溜。 做寿也没有听说他方便面请客、 这位九十岁的老寿星，先开一盖儿、 对，先泡一会儿。 什么叫先开一盖儿？ 先开你方便面的那个 对 盒盖。 先吃头一口，赢了。先开一盖儿。 九十岁老 就跟吹蜡烛一样，他切蛋糕一样，他得先给开。 先打对调料。 让他开。 过生日就吃一盒方便面，传着吃。 不是不是，大家各自面前一盒，老寿星先开盖儿，大家才开盖儿。 对，不把这调料包给撕开，大伙儿不敢动。 谁也别动。 就吃白面。 老寿星说。 加水 开， 大伙儿一点丝条吃了吃了吃了开始吃，这是比赛呢。 这老少爷啊也没别的正事儿，哎，好吃这口， 多有趣啊，多有趣！你吃牛肉，他吃藤椒，他吃意面，哎呦， 行行， 老坛酸菜， 别广告，这像先广告， 多丰富啊！ 互相还得您来一口我这辣的，您来一口我这鸡汤的， 对，您挑一根我这个， 我是炸酱的， 我这干脆的， 老少爷这是干嚼。这就是寿面， 没这样的啊， 多 将来不会发展到这一步吗？ 哎，那电影里都没演过。 哎，那火锅现在都送锅上门，然后还有那种自制火锅， 对 的。哎， 真的将来再发展方便面就好吃的不得了不得了的。 对， 做寿的时候会不会你来一 碗？行了， 怎么了？ 你不要老参与做寿了。 那天有人问小猪，为什么在你身上有那么多关于方便面的梦想？小猪说了， 因为穷了半辈子， 年底了，又有不少人问我一个月能赚多少钱。其实关于收入，真是一个隐私问题，不方便回答太多， 太不能说。 我只能告诉你们说，自从有钱了以后，我喝酸奶再也不舔盖了，吃薯片再也不舔手指头了，吃泡面再也不喝汤了，喝星巴克也不自拍了，吃一打敢吃三粒一起嚼了，去超市要购物袋了，洗发水用没了也不兑水晃了，还有吃方便面我也敢泡两包了， 说明饭量大了。 对，跑完了。 不是，你知道吗？方便面有什么缺陷？我问你， 方便面还有什么缺陷？ 一包吃不饱，两包吃不完。 嗨。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王磊，相声新秀袁家宝，感谢您的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你爱我吗？你爱我吗？这是我们睡前问话，更懂答案，欢呼像一夜美梦到天亮。吻我一下，吻我一下，这是眷恋的表达、啊、我们笑得像永不满足的娃娃。白天世界像永不停的浪，充满了挫折挑战，失去了力量，就急着想回到你身旁，就算再平凡的交谈也让我充满了希望。多么喜欢能藏在你身旁，有太多心情与你分享，就算吃一碗泡面我也可以有满满幸福滋味在心里回答。欢呼像一夜美梦到天亮，吻我一下，吻我一下，这是眷恋的表达。我们笑得像永不满足的娃娃，白天时间像永不停的浪，充满了挫折挑战，每一次感觉失去了力量，就急着想回到你身旁，就算再平凡的交谈也让我充满了希望。多么喜欢能藏在你身旁，有太多心情与你分享，就算吃一碗泡面我也可以让满满幸福滋味在心里回荡。吃一碗泡面我也可以

行致远。幺零三九俱乐部约您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幺零三九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斯里兰卡、瑞士滑雪、挪威冰雪奇幻之旅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花小猪配成双，天蓬十六合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车上家里院 看到旁边那辆车了吗？ 旁边？我旁边哪有辆车啊？ 哎呀，出门看，十分引人注目。 什么呀？ 车身被贴满了一四纸。 这车给糊上了，这是要烧了。 没有。 王大雷， 那这是为了什么呀？这是为了保护。我听说过那个什么车打完蜡还是做完什么？ 这可不是为了保护。 那是？ 这是为了报复。 哎呦，那得罪人了。 嘿， 得罪人了。这但是这种行为不提倡，我应该痛斥。有事儿说事儿，咱不能对车下手。 他占你车位了， 应该值得提倡，应该给这车贴满了这种谴责的标语。 那你还没回来呢。 那也应该贴，回来了他来不及了。 那你人不在，你怎么知道他占你车位的呢？ 你告诉我的。小花，就冲你这句话啊，你值得表扬。我下次赋予你权利，只要是那车占我车位，你就给他贴满了。 那我有什么好处呢？ 好处就是下回电视台再录明星的时候，我让你免费去看去。 哎，王大雷，假如说你的车占了别人的车位，把你的车贴满了白纸， 上面还有故事 啊？还有什么故事？ 有好多种故事。 那我能展示墙了，那应该予以强烈的谴责，通知城管啊！这样的行为不道德。 你听一下，是你的车放在人家的车位里， 对。所以就应该予以谴责，有事儿找我呀，你干嘛贴我车呀？ 哎， 站在不同的立场，您有不同的言论。 对，对，应该是这样的。 哦， 应该是这样的。 你挺灵活。 我特别灵活。 您净顾自己了，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不是，我就说这种行为啊，确实不道德。现在应该，你看我一般停别人车，我都留一条，上面写我电话，哦、挪车电话。 给你打了，你仍在电视台里面。口若悬河， 那只能说他打的不是时候。 那人家什么时候呢？得看好了你什么时候下场了。 哎，下去了， 看看你的下场、 啊。哎，然后穿好了衣裳了，然后也都把那妆都摘了。哎，这时候拿起手机一看，就是电话整来。 关键是谁没个急事呢？你那儿上电视，那人家不着急吗？人家着急回家呢。 着急回家也可以等一等嘛。我录节目时间不是很长。 赶飞机。 赶飞机。 去医院。 接孩子。赴约会儿， 我这个车位占的就那么的遭人恨吗？ 说不准， 我不至于。我一般我觉得我还没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基本上让你挪你就挪了是吧？ 对对对， 偶尔占一下，让挪就挪， 听话。 难听的都忍着都认着。 那不行，我都来了就别说难听的了。 对，您就好好好，是是是，不用再重复了。 我听懂了，听明白了。谢谢你对他们的问候。 这谁的问候啊？还在问候我们家人呢？ 那些词儿就别 细说了啊。但我记得你曾经停过，就是胡同里面是最难停车的嘛，这大家都知道。你曾经因为一个急事儿占据了一个非常可以用要塞来形容这个地方。 要塞？ 对， 就最堵道的， 让您给占上了。反正里边的出不来，外边的进不去，就是您这位置好极了。开着不知道谁车呀，大家有坐实有砸的，有扎的， 有滑的， 那就更挪不开了。 但是咱们北京的市民还是比较 文明 文明的。 对，因为破坏了之后都散去。 想了想，还是等车主来了好好说明教育一下啊。 对， 所以好歹像大磊一样留一个电话， 哎， 随叫随到， 这个对。 哎，这还算是弥补一下仁义的这么一个做法，文明的做法。 仁义，仁义用的这儿不合适吧，小花？ 就是文明的一个做法。 哎，这行。 你要不然人家堵着你门骂，叫你那个问候你这个。 我觉得那个也不文明，也不仁义。 因此说，双方要互相理解。我跟你说，在一些停车场，你发现没有那种僵尸车？ 哟，常年的不动的， 就所有的车都是干净的，唯独这个车， 脏的， 哎呦， 浑身是土， 文物， 轱辘都瘪了。 然后停车费一算，快上万，车主呢也没了，是把车给忘了吗？按说这么一大车，忘了也不容易啊。 确实。 后来大家分析啊，也不是忘了，可能是这停车费太贵了。车主一想，算了，我忍痛割耐，忍痛割耐， 割耐， 就是爱车，我扔了吧。 哎呦，不是。那扔这也不叫事儿， 它总是个地儿。 对，您说这太对。 要不然扔哪儿？ 我的报废还能给钱呢。 所以我说这是不是太有钱了？这 对，怀疑大概率的这个车主啊不是好来这车。 您可别这么说啊。 反正钱挣的是太容易了，但凡是辛苦钱，谁是吧，小朱？您连车都没有， 真是 丢大街一爆米花还得找呢。 你疾风吹的特远，还追呢。 好家伙，打西单一直追到王府井。 但是咱们得鼓励小柱这种爱护东西的 精神， 这神经 没有这么鼓励的， 不浪费粮食， 就一粒爆米花。 但是我最生气的是什么呀？不按规定停车的那种现象。 哎，对，您比如说一个车占俩位子， 没错， 或者说是他停的地儿呢，只顾自己合适， 堵得死死的。 对， 再说一个车你占俩位，最糟恨了。你给我看着那位置，我馋不馋？ 我觉得小，他位置里都馋。 不是我眼， 那位置你能干什么？小花， 我这附近转俩圈了，而且我这一转呢，我得围着这一片商业区的转。 哦， 我是进进出出，红灯绿灯的，多不容易。 也没别人给你腾车位， 没人走啊，慢点儿。 你也就认准了这车位了。 他这个好啊，上风上水。 嚯！ 啊，您也不怎么看出来、啊？ 小花带着算卦的一块去。 当别人的车占俩车位，要他碰见，哎呦，不依不饶。可是等到他这儿呢，大言不惭。 你说要以后如果停车停得特别规范、特别好、特别谦逊、特别懂事儿，可不可以把这车上也贴一个单子呢？ 可以啊， 叫这个停车太帅单，怎么样？ 问他你怎么停的车，向您学习。 怎么停得这么好？ 对， 你瞧瞧， 拿这儿当留言板了是吧？ 贴上，停得好啊。 对，增一分呢则堵，减一分呢则空。 像您这么停车，我觉得仁义，我爱上了这种停车的方式。 我羡慕这种停车的技巧。 你说你这一僵尸车，你们写这么多管什么用？ 那我跟你说一实事啊，真的是在济南有那么一个餐厅的门口路边，有一位张女士停车，完了她办完事啊，回到车那儿一看，哟，单子， 背单子没了。 是罚单吧，三步并作两步跑， 两步并作一步行， 当 撞 上了， 完了， 回去就把这单子给你裂下来了。 谁脸都是刺啦一声，你告诉当，这贴的是钢制的是吧？ 脸一看，停车太帅告知单， 谁写的？ 太吓人了，连这色儿的这格式那么像罚单呢。然后一看，哦，说什么停得太帅，然后可以到他们这儿免费点一什么菜，多少钱的免费券是吗？还单呢？瞧给我吓的，我看见脚都踢轱辘上了，当踢龙骨上了还。 龙骨学没事。 大姐说了，我脚有事儿。 要是上医院看脚去吧。 好，龙骨龙骨，你人呢？人人不重要啊。 人重要，谁让您不留神呢？ 是让他吓唬我呢，我以为停错地儿呢。 不过这种宣传单啊，确实是挺吓唬人的。 嗯。 这个模仿这个罚单这个形式也不好。 这个好像应该是 不老合法的吧？ 这个了解了一下，说这个确实是，模仿了违法停车告知单，会让人误会的。把广告宣传单设计成罚单的样式，也违反了广告法， 是不是？ 对。 那应该罚那家， 因为你这不能伪造这种公文啊，或者是法律文书啊，传单呐、广告单，你不能这么随便的违反。 对， 这样会让车主紧张， 把鞋踢在龙骨上。 对对，这还好的，万一呢，腿要跨了那 兜里边去了， 这什么车呀、这是？ 那手还掩在门子上呢， 这偷车来了。 但是我倒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解读呢，就是咱们如果不做成这种停车罚单的样子啊，如果我们说我贴一张条表示对他的赞美，这行不行？ 也不合适，这有什么可赞美的呀、 而且交万一不好再接不下来了， 别用502啊， 一年四季车上都老有一个， 听得真不错，活得倍儿开心， 洗得真快乐， 中国好司机。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老婆交代吃饭不能超过100块，丈夫吃饭超了支，无奈只能请同事作证。 媳妇儿，我今晚上有一聚会啊。 聚会 啊，我们大家伙一块儿 吃饭。什么人来？ 哎呦，就是朋友啊。 朋友、 怎么了？ 又是那些朋友。 哪些朋友？你这说话我不爱听。那又是那些朋友。 你呀、多交点对你有用的朋友。 这什么叫交朋友？还有什么有用没用的？那朋友认识多年了，对吧？你说一块聚会聚会，联络一下感情，怎么了？ 咱们家这个状况你又不是不了解。 什么状况？ 你看看，现在我在商界呢，可以说是初露锋芒。 媳妇儿， 正是要劲儿的时候。 媳妇儿， 你呢？不善交际，事业平平。啊， 你说这话我怎么听着那么的难受呢？ 哎呀， 你是不是现在对我有意见了？ 老公、咱俩都过这么些年了，我对你能有意见？ 你这句话明显就是有意见，知道吗？再者说了，你事业我没拦着呀，你事业好我也高兴，那我的朋友怎么就不能交了呢？ 你呀太安于现状了。 我还跟你说，我是一个做学问的人，你做买卖这事儿我来不了，我的踏踏实实我的工作，本本分分挣钱，我怎么不行啊？ 你这种心态会扼杀你的前途的。 呵，我这前途怎么，我没有你我还扼杀不了。我告诉你说，你这不让不让我去吧？ 行，可以去。问问你这些朋友最近都忙什么呢？有什么能跟咱们商业上这样，这个经济生意上面能有点什么 话？哎呀，行了，你就别废那话了。我交朋友，你老管。那怎么着，我们一块吃饭了，我们肯定是 AA、啊，放心吧。 AA、行，但是你吃饭可不能超过100块钱啊。 啊，行，放心吧。 最近那个， 行了，走。矮个儿，你的，老没见了。嘿， 难得呀，您能来吃饭了。 这怎么了？这我跟你说， 媳妇儿出差了吧？ 没有啊， 媳妇儿出国了。 你这知道更远，我媳妇儿你们操那么大心干嘛事？ 那不能， 告诉咱聚会跟他没关系啊，我就是想你们了。聚会到一块儿，今儿人这么齐不容易。 嫂子可太厉害了。 先甭说那、 上回我去他们家，问我一个月挣多少钱，上班有什么工作，家里干嘛的，我也不知道你们家入赘。 你要对我姑娘下手，你这我跟你说，你老不正经啊！ 不是不， 还当咱入赘给我当女婿呢？ 这挨的 瞎捣乱，今儿干嘛？吃喝玩乐。 对，吃饭。 说那个干嘛？ 点菜点菜。 行， 咱吃什么？ 这吃 来炸蟹。 什么东西？ 炸蟹。 炸蟹是吧？ 炸 蟹。 会做蟹可能是。 那跟咱们有什么关系？ 这个。 带点蟹清蒸就完了。 哦，大闸蟹呀。 这个 哇，大家蟹好哎，现在这季节特别好吃，不吃膜，吃不吃膜， 六个人12个菜， 吃不吃膜， 吃膜吃膜吃膜，急的。 我这说的啊，我点了12个菜，加上这大闸蟹， 咱这10个人12个菜不多，可以挺好。 10个人呢？ 啊， 我还以为6个人呢。 哟，你那小芳、田小芳姐也来，别激动，别激动啊！ 哎呦。 哎呀妈，说不出话呀，要死！ 哎呦， 比较晕。 吴婷姐也来。 哎呦， 这都是你的这个 麻烦了，这俩一块儿 的什么橡皮？不是这个 接橡皮， 接橡皮什么？ 哎呦，行了，你不会聊天了，别说了。 揪人头发， 老胡，安心吃蟹，安心。 咱10个人12个菜。 行了，别说了。 一个螃蟹，一个汤。 行。 说酒吗？ 直接就下单就完了。 来来，点上。 废话。 酒啊，来点酒啊，这高兴劲儿。为咱们的友谊，哎，为咱们那个 第9天长， 好， 结账，多少钱？ 3000。 三千十个人算下来， 一人三百还真不贵。 三千十个人三百。 哦，三百是吧？行行行行，来来来来。 这个店我说吃这么多才三百， 尤其我这炸蟹还不贵。 不错，我跟你说， 行， 价格咱 没问题， 还在这儿， 还在 回家了，大家。 这是孩子现在大了，不好管了。 说谁呢？嘿嘿，再见。 特别叛逆。 再见。行，媳妇儿，今回这么早？ 回来了，啊，回来了。 你刚才那态度不是对我是吧？ 哎呦，对不起啊，我看刚谈一个生意，完了以后，生意场上你必须有点态度。 行行行行， 要不谁跟你？ 我不关心，我那给我点钱吧，我身上没钱了。先生，今儿吃饭花了三百，这个我身上没多少钱了，你再给我点吧。 啊？ 怎么了？啊？什么？ 就这么一下子，三百没了？ 什么叫这么一下子？我们这也半年没见了。聚会一回吃了三百块钱，这个很正常，好吧？ 走人，正常什么呀？走人跟你说没说？ 说什么？ 我怎么说的？吃饭多少钱？ 吃饭 别超多少？ 一百啊？啊？ 现在多少？ 三百啊？ 三百减一百是？ 二百啊？ 你会算啊？ 那他我这搞科研的，哎，这点加减法还算不清楚。 会算你抄他？ 我抄他？我抄谁了？我抄他？不是我跟你说，媳妇是这样。三百的也不贵，那十个人呢，是不是？啊， 老马， 哎， 这么多年了，我给你的钱少是什么？你的意思就是 你要这么说，确实也不多， 不多， 嗯， 一百块钱，照你这么个应酬，那咱家受得了受不了啊？ 哎，你要这么说，你出去应酬一次比我花多啊？ 我的什么呀？我挣的多是不是？咱家是不是我挣的是大头，你挣是小头？ 那咱俩还分那么清楚吗？两口子没有你这样的啊！ 哎，两口子也得说清楚呀。 两口子说清楚什么呀？ 你挣那么少， 再说我挣钱吗？ 你挣了那么点钱，你还好意思这么乱花 钱？我挣的 钱 再少，这三百块钱我总花起吧？但是说我这吃饭我也没干别的，这正经用了怎么了？ 老马，不是我说你那些爱好不是我不成全， 啊， 那都是瞎花钱，一点用都没有，玩物丧志。 行，你先等会儿，你先别说我黑钱，你说我什么爱好？ 你那些茶叶罐子，买那什么紫砂呀，玩那串啊， 这叫收藏， 有什么用啊？ 哎呦，能升值？ 升什么了？哪样升了？ 我跟你说，这人的爱好，最起码我的爱好都是良好的爱好吧，都是高雅的爱好吧。 你肯定这顿饭没有这么多钱。我跟你说，老马，你那点花招，咱俩认的时候你就有不老实的时候，是吧？ 我什么不老实啊？我跟你说啊，这绝对是这钱就吃饭花了。 我要看你下回再多出一壶，你看我怎么削你呢？ 嘿，我一壶都不成了。哎，我跟你说， 您那壶一个都三千五千的。 你要这么不信任我的话，现在打电话就问好不好？我找证人证明我这顿饭花了三百，行吗？ 你有发票吗？收据。 谁吃饭还开发票啊？你看着好不好？你在这听着，行吗？你监督着，我打。 一点了。 一点怕什么呢？老胡，你可不大烟瘾犯了？ 几点了？几点了？这不睡觉啊？ 不让一点，你这么快就睡觉了？你睡着吗？ 我孩子小，天天我跟他。 你孩子小，你就睡觉什么呀？ 我告诉你说，老马，我好几天没睡好觉了，这孩子让我操心了。 行，咱不说你孩子事了， 这欺负小同学。 你等会儿，我就问你， 老师 停，我不问你孩子，我就问你今天聚会怎么样？ 好， 好不好？ 特别痛快， 吃得高兴吗？多少钱？好好想想。 三千。 三千吧。 三千。 咱多少人？十个人。 得来了一万人，我就。 什么？我说老胡，你这可不能瞎说，一万人也坐不下吧。 人那多呀，就这样，好像 合一人才多少钱？ 合好几合没合到，没多少钱，那不多，那就不多了。 没不多，你说多少钱？你说多少钱？ 我挨个跟他们聊，他们 我没问你聊多少钱。 中年人都是，没人有个账啊， 再见。媳妇，这明显喝多了。可连多少钱都没说出来， 来的人多呀，这一厨到得了，到不了三百，咱也不知道了。 不是来一万人，你信吗？那广场才弄多少人？ 他说的是个虚数，我当然知道了。但是，万一是来个二十个、三十个的，咱也说不好啊，是吧？同学聚会嘛。 再问。 我跟你说，事业平平啊，不能靠这些游 老 人间。 老方， 哎， 是你哈？怎么都这毛病啊？哎，那个今天咱来多少人来着？ 得了，让我嫂子听着，我声音大点儿。一共十个人，一个人交了三百。哎，我们大哥先回家了，其实得交320多块钱呢。 嘿，老方，老方，我请你吃饭。老方，你太好，老方就这么着啊，再见。你看，老方说实话了吧？三百多就收了我三百，这怎么着，媳妇？我说瞎话了吗？ 还请他吃饭呢？就你这么乱花钱，咱就先说说啊，吃这300完了以后还请人吃饭。你先说说下顿你打算花多少钱？ 花多少钱下顿的事，咱先说这顿，对不对？对不对？ 行行行，给你300。 给300啊？嘿，给300就完了？这是说明你对我的不信任。这300块钱让我寒了心了，这就说明我这地位连300都不如。 第二天。 哎呦，不知道，哎呦，就他这媳妇儿给勒死了，是吧？一分钱攥出团粉来。 练他。 聊什么呢？ 啊，别说。那个 什么什么事？ 这就天气啊不错，我们说约着 今天是 放风筝。 今天是 放风筝。哎，你约吃饭，我去放风筝。你多大岁数了？ 哎， 你这中年危机还有空放风筝呢？ 哎， 啊，要哎，来。 没辙，你知道吗？就他那媳妇，好活把 他吃了。 当儿子，孙子，孙子不长。 别说 了，谁有孙子了？ 不是那个谁，那个星期六是礼拜几？ 星期六是礼拜几？礼拜六啊！ 不是， 你这个话已经是 乱了。 来，我马上来。 要是让我赶上， 这不给治的一愣一愣的？ 就算是 找死去！ 哎呦， 死去！我看出来了啊。 不是，他说这账快成死账了。 行，你们就这样。媳妇儿， 媳妇儿， 喂， 哦， 喂，媳妇儿， 干嘛？我在谈事情呢， 我 这几个大老板 谈事情。我告诉你说，就因为这300块钱，同事都瞧不起我，除了以前我道歉，要不然咱俩离婚。我告诉你说，他都让我死去。 你等会儿，今天是一大单， 还是没把我放心上啊。 这事儿是真事儿啊，就是因为一个聚餐吃饭呢，超过了妻子定额的100块钱。这马先生呢，挨个给同事打电话，让同事帮忙证明晚上吃饭确实花了这么多钱。一个证明还不行，直到第四个才说清楚证了名。从此，两口子冷战起来。 虽然证了名，但是马先生心里不舒服，因为平时啊对妻子百依百顺，他觉得这次呢妻子不给自己面子，除非让妻子向自己道歉，否则这次他决定冷战不低头。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夏天散步逛街，找电影院，累了我就帮你提高跟鞋。塞车停电，哪怕下雪，每天都要和你过情人节。星光音杯热咖啡，只想给你所有浪漫情节。让我做你的男人，24个小时不睡觉，小心翼翼地保持这种热情不退烧。不管世界多纷扰，我们俩紧紧地拥抱，隐隐约约我感觉有微笑藏在你嘴角。做你的男人，24个小时不睡觉，让胆小的你在黑夜中也会有个依靠。就算有一天爱会变少，人会变老，就算没告诉过你也知道，下辈子还要和你遇到。